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马草泥。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陈淑庄。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大家好，今日系有个女拍档嘅，你介绍下自己先。 我个 Kiki 大家好， 咁有入嗰个 group 或者知道边个系阿彪叔嘅话咧，咁都会认得阿 Kiki 噶啦。咁咧就揾拍档首要嘅 criteria 系咩咧？佢系要熟新闻嘅。咁原来唔讲唔知咧，原来 Kiki 咧就好早嘅社民支持者嚟嘅。咁所以有好多嘢咧，我包唔到咧，咁佢都可能会。有啲風聲又好，睇得多啲新聞又好，咁呢希望今日呢就揾佢頂一頂個下巴，因為事關呢阿昌就俾我踢走咗去，即係engage 咗去engage 咗去賣韓牛，仆街！你如果邊一個去開上環咩中環西環，你去阿老蕭個女間鋪頭，你今個禮拜見到佢啦，仆街！佢今個禮拜做侍應喎，屌你老尾！佢禮拜六話俾我聽。喂，今个礼拜六肥佬嚟，我嚟做侍应，你系咪捧场？我话梗系唔捻嚟啦，韩牛都咁高级嘅嘢，我梗系食唔起啦，屌！我呢啲喺屋企煮豆腐嘅啫，阴公。咁所以咧，今个礼拜咧就揾阿 Kiki 嚟初试提升，咁有咩意见咧，俾多啲我哋笑又好，赞又好，咁大家就照单全收嘅。咁你有冇两句讲下阿近？你知边个阿近？ 我知。 你知边个阿近好啲啦？ 啊！我系比较上 咯，系咪？可以嘅，但系佢好少喺香港啊。 讲食女啊嘛，明唔 明？系讲食女，一定要讲食女，即系呢啲咁 juicy 嘅嘢就留翻佢喺度先啦。咁过去礼拜六咧就有一集同阿昌录咗啦。咁你话好唔好睇？大家见仁见智啦。但系问题就系、是，我唔知佢突然之间礼拜五啊搵我礼拜六录影咁样。咁佢又讲食女，佢又冇乜女食，咁所以就其实我唔识讲个题目嘅。不过即系喺佢全力协助底下，我又觉得哇，好似又讲得啲人又中意听，咁啊啲人又中意佢。佢讲，咁我睇下有冇办法同佢做多啲呢啲突击直播啦吓，咁啊呢啲嘢后话。首先第一样嘢要讲嘅就系要货金先嘅，即系虽则咧，阿陶君衡又唔会唔掂，但系老实讲，花生台咧有嚟大家支持，咁所以奉阿土嘅圣誉，麻烦大家货金，每个月系一餐猪扒饭嘅价钱，两餐猪扒饭嘅价钱，咁啊不厌其烦，咁啊等大家登入咧呢个咧花生台嘅网站，咁啊货金。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货金，但系货金唔系货俾我，货俾阿土啫。好啦，正经嘢，老老实实，即系今个礼拜，你觉得有啲乜嘢最值得讲咧？问下你先。 哇，情杀案咯，嗰单。 情杀案，哦，啊好啊，虽然我冇准备，但系你又可以讲两句。 一句两单都系个老公，即系个男嘅杀个女嘅。 男杀个女嘅。你 imply 啲咩？系个即系点讲咧？即系其实老实讲啦，身边亦都好多朋友，即系你知我讲边个啊？即系同屋企有问题， 唔好再 讲啦。即系所以咧，即系话实咧，即系我觉得令家人打仔就莫家人分妻。咁但系老实讲咧，你要一对男女要进展到咁嘅关系，即系其实冇谓嘅吓，即系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系不过咧。 都系后生，两个都后生，两对都后生嘅。 一对就系你讲紧喺城巴度斩死咗个女仔，自己就跳 廿三岁，系啦，呢个就系20、23。另外嗰个29同27好似，即系嗰个余景峰啊， 系 嗰个系嘛？余景峰好似系，余景峰 系啦， 系啦，嗰度即系都系后生嘅，可能后生都系感情都系。 你睇到咩咧？你睇到咩咧？你睇到 后生系感情执着啲，即系。唔会感到好多问题咯， 即係我覺得佢又唔係想同佢係死，係衝動嘅啫。我覺得 啊，呢、這個就最緊要一樣嘢啦。即係逢係咧啲朋友有啲咩嗌交咧，係得一樣嘢嘅啫，大家就係衝動嘅啫。即係其實咧。有啲交係冇 context 嘅，就最好唔好嗌。大家為啖氣嘅時候咧，老老實實，即係邊個嗌交嘅時候，未要生要死過先。 其實兩個人感情嘅問題，咁咪停一停，分開一下先咯。我覺得即係分開一下好啲嘅，暫時唔好對住大家咁耐。如果唔係嘅話，真係好危險。 即係大家唞啖氣係啱嘅， 我覺得係咯。 咁、啊、就有啲男人咧，就會喺趁呢個唞緊氣嘅時間咧，就即係好似阿肥香咁嘅食女。咁呢啲啊～ 我都有话你诽谤佢啊！ 即系 诽谤佢啊！ 得同唔得之间啦、啊、即系其实我又冇乜所谓嘅，系咪？但系你系入唔到我嘅，但系老老实实咧，即系我觉得对住系冇解决办法嘅，同埋真系放得开嘅，你咪即系唔好尽量照住个剧本去做咯。点解头先讲要生要死咧？其实大家嗌交嘅时候都要生要死过嘅。咁啊，边个未嗌交嘅时候未立个刀啊？系嘛？咁所以我觉得啲好小事。 但系两单都系有预谋地攞把刀上去嘅，呢个系真嘅。两个都对住把刀出去嘅，即系其实两个都有预谋地去杀个女人嘅。 所以咧，有咩咧就慢慢讲，即系唔 即系世界 做呢啲嘢系啦。即系有时你会觉得系剧本需要我要有把刀旁身系啱嘅，但系咧老老实实你杀咗佢咧系解决唔到问题嘅，好多嘢都咁。所以咧即系大家有啲乜嘢事咧就三口六面坐低倾，咁咧就冇乜大不了嘅呢个世界。咁所以咧就尽量有啲嘢就二口六面就坐低拆掂佢就好过吓、啊。你有冇啲乜嘢心得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即系如果同另外一半嗌交嘅时候，你系应该嗱、啊，即系有时大家道气一火口嚟嘅时候，就梗系大家揿掣，一系就尖叫啦，就嗌啦，一系斗闹啦。咁你嗰个时候就梗系大家血压上升啊，冇冇安全。 有一方咧避一避，行开行出去好啲，咁啊真系好危险。 你行出去，你咪即系唔理我咯。即系我而家扮紧一个角色就系、是、你行出去你咪即系唔理我咯。 但系正常佢伤害你嘅机会而家系多个伤害自己嘅机会啊嘛，你明唔明啊？ 伤害我 即系你两个喺度嘅时候，佢个火会更加大啊嘛。咁咪越嚟越稳咯。 咁如果大家喺混埋一坨嗰间屋啊，咁 系啊，困兽斗啦，真系困兽斗嚟。 咁即系点咧？另外一个即系应该系白门出去。 我觉得应该出去咯。如果俾我自己搞，我自己 喂唔系、啊、你出咗去咁我啊要生要死咯，我到时见到个窗口我想跳落去咯。 正路計咧就唔會嘅，你出咗去之後個火靜咗落嚟咧就冇，好過攞把刀出嚟啦，兩 咁啊係，你講得啱 呢樣嘢，攞把刀出嚟，即係呢啲會累咗兩個家庭咯。 邊兩個家庭啊？ 喂，如果兩 哦一男一女兩個家庭， 兩個家庭 咁、 哦、 樣 係咪先？ 咁但係通常會咩原因嗌交多咧？依你經驗 咩原因？哇，好多嘢嘅喎，其實真係嗱，後生好似好多嘢啦，喂，可能或者睇件衫，你我中意嘅，你又唔中意嘅，可能都可以咬一餐嘅。我后生真系咁噶， 有咩好咬 啊？我后生真系咁噶，即系可能我中意佢唔中意啊，或者少少嘢好就会好易敏啊，或者个人好咩咯。但系而家我会选择唔出声咯。虽然我而家冇拍拖，但系问题系如果而家嘅我啊，去对住啲感情嘅话，我会选择。唔出声，我觉得唔出声反而好啲，因为你越讲咧就越衰啊，两个越讲会越大嘅闹争吵啊，变咗，我觉得会咯。 讲得有公共性一啲咧，就其实香港地咧就最缺乏一样嘢就系时间，就缺乏两样嘢，一样嘢就系时间，一样就空间。咩叫缺乏时间呢？即系大家见面嘅时候就已经少啦。问题嗌交嘅时候，你觉得多啲时间处理，因为多啲时间唔处理老实讲，两样都死。问题就系话你要俾时间去大家去沉淀，唔系处理嗰件事。而系大家如果冇呢个时间去沉淀嘅时候，一系你就太快处理嗰个问题。即系头先你讲啦，一有问题嘅时候，大家就互相对住，咁大家咩嗌交咯，嘈咯，系嘛？咁嘈咪大家越火气咯。咁但系你处理得个时间太耐都唔好，即系咩意思呢？同你嗌交永远唔揾你嘅，咁唔太好啦。咁你所以你系要大家时间沉淀咗之后，揾个问题喺边？ 如果同你闹亲交，佢边揾你嘅话咧，嗰、那个男人咧中意极你都有限，呢个系真嘅。 系啊， 因为咧，唔好话自己会唔会去低头啦。咁一定有一方低头噶嘛。咁如果另外一方都系唔揾你嘅，咁其实佢对呢段感情有几着紧咧？ 系咁啊，咁啊，即系所以咧，都系一句啦，即系。 喺香港所謂呢個咁壓力大嘅世界，就盡量有咩事就嚇、啊、就慢慢講啦，係嘛？大家相嗌唔好口嚇，咁、啊、所以 或者揾人傾下啦，揾人傾下， 係啦， 都唔錯啊，好似我哋咁樣， 我哋冇乜嘢傾啊。 感情 事， 我哋 group 啊，你係 group，OK OK 冇問題。咁啊，好啊，呢除咗呢樣嘢，你覺得有咩值得講？講咗十分鐘，吹咗十分鐘水，你覺得咧？仲有咩講？睇你嘅觸覺啊嘛，試下中間要睇下你的觸覺啦。 哇！呢幾排新聞啊，講翻政治就講翻補選嗰單嘢啦。 啊，補選啊，你講你今日睇到乜？ 今日見到咖喱飯話，如果長毛同埋劉小麗兩個補選參加補選嘅話，會重疊議席。咁即係講到明都想長毛唔補選。即係意思， 佢咩場合講？自己 Facebook 打飛機？ 唔係， 例如咧， 應該訪問嚟嘅。我冇睇，冇細睇，立場嚟嘅，係新聞。 立場嘅訪問 係啊，應該係嗰啲嚟嘅，唔係喺 Facebook 講嘅。 係 係咁，跟住講咪喺度，即係我睇啲留言，個個都係話佢其實佢講即係呢個佢講嘅係事實，不過咧就唔應該由佢把口講出嚟咯。 哦，呢、這個就重點啦。有時打嘴炮呢家嘢咧，就盡量唔好自己去執行。 其實老老實實咧講真啦，如果講補選嘅話咧。即系如果长毛唔补选的话咧，要啊个 你讲清楚，长毛唔补选系去上诉， 系啦，补选去上诉的话咧，我系支持咖喱饭嘅，我系支持佢嘅。即系如果长毛唔补选去上诉嗰、那个位啊，俾补选嗰个位的话，我系支持佢嘅，因为我觉得佢都系争少少，真系其实佢都应该攞翻个真通个位嘅。 嗯， 但系个问题系咧，如果而家佢咁样讲嘅话咧，佢真系叫长毛唔补选， 嗯， 系嘛？出口術嗰啲， 出口咖喱飯呢個人就再生一日，我都唔會支持佢嘅，因為實在咧， 佢、哦、又冇乜特別話真喎，真 係。屌你！ 講嚟聽下咩？ 新嗰、那個叫新民主同盟，即係屌又係俾共產黨入到唔入嘅一個組織，即係老老實實。沙田嗰啲咩邱文俊啊，哇！屌，即係鄭家富要選，又佢又有份，個撚個都有嘢講嘅，一個咁嘅組織嚇、啊。你話你有資格同長毛講叫佢選唔選？喂，老老實實啦， 咁啊，梗係冇，不過佢咁樣講出口會酸啫。 Q 就已經俾人 DQ 咗，你選唔選係一件事，你上唔上訴都係一件事。咁我而家問你，你如果質疑長毛嘅動機嘅話？你係有冇第二個方案俾長毛先？ 咪咯，佢啲根本上佢上訴機會好微，係人都知道。 你係冇第二個方案嘅話，就唔該你收嗲。我得一句啫，你冇更加好嘅方案，就唔該你收嗲。如果你純粹係為咗打飛機嘅話咧，就唔該你揾個有質素啲嘅座下大弟子去執行呢啲嘢。你如果連呢個人都揾唔到，要根據你自己咖喱飯包去打飛機嘅話咧，唔該，真係 哇，好難咯、啊！你慳少少，你要揾啲有啲。即系会人报道嘅人，个人讲出嚟嘅口讲出嚟嘅，唔会咯，唔系几多个嘅啫，相信入边。 我唔知啦， 应该唔好多。 咁但系老实讲，补选咧，而家咧真系要出嚟夹个头出嚟嗰啲咧，大家已经见到佢而家做紧街站噶啦。咁有啲咩安排嘅话咧，三月十一号之前嗰个月咧就会开始报名嘅成啦。咁我觉得到嗰时咧，先至有所谓叫有一个 三月十一号咩？ 三月十一号。 之前咩啊？三月 十一号选 系嘛？ 三月十一号选咯，之前嗰个月啊，即系你我全 部登记啊，我都有睇佢去登记嗰个。 即系我从来去评论啲选举咧，你系冇得太早评论嘅，太早评论咧，你系完全对到最后出嚟嘅outcome咧系完全冇意思嘅。你话啲有啲乜嘢人夹个头出嚟俾人屌，咁啊啱啱。咖喱飯你示範咗一次啦，咁但係實際上你嘅成個形勢點樣判斷呢？而家真係太過早去講。問題就係話，我關心嘅只係一樣嘢，到底泛民入邊會唔會醖釀一個可以俾唔同派系人報名嘅初選機制？ 佢哋就要初選，佢哋就揾個初選去講。咁但係初選問題係。初选嗰个人又系咪真系推到个佢哋个心水咧？我觉得啲问题喎。 我唔关事嘅，我唔理你究竟你所谓叫你参加嘅人系唔系选民嘅心水、 嗯。 问题就系话，第一你要有呢个机制先。你如果冇呢个机制，你所谓泛民之间派别之间嘅共识，你就永远都会有人觉得你系一个大台游戏。 即系等于西九咁啊，洪剑基要选你吹佢唔上系嘛？如果佢佢唔肯初选， 佢系一定唔肯初选。 但系佢唔会初选，佢唔会初选，但系佢你出佢唔着啊嘛，佢要选。 咁啊，當然係啦，即係當然就係槍槍講嘅重建大台，我係梗係舉腳贊成啦。有冇方法，又或者有冇一個機制去做到呢件事，我真係唔知啊。嚇，呢即係呢樣嘢可以討論啦。但係我覺得喺補選嚟講，你如果所謂叫一對一嘅對決同建制派，你係冇可能泛民裏邊，你覺得你中意你又去選，佢覺得冇問題佢就去選。即係我覺得大家有意向。去競逐呢個職位，我都係可以嘅。問題就係話，你要有一個公開透明、大家都參選得嘅機制，即係包括 啱啊！我覺得 你話梁游係咪可以參加補選咧？即係理論上係參加呢個補選機制，泛民之間嘅協調。 但 係 佢兩個表明唔參選啊嘛， 唔參選一件事，唔參選一件事。問題就係話，你係咪需要有個機制去招呼唔同派別嘅人咧？即係你。如果是重建大台，你要重建一个有公信力的大台，你如果重建一个没有公信力的大台，你又是小圈子游戏的。那你所以就是说，你如果是有一个协调机制，你又可以协调了，譬如你说如果即是大家泛民之间的共识就是说，被 DQ 的人重新出来参选的话，基本上所有人会让路。即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共识咯。你话唔系，有人决定唔让，喺唔可以喺呢个机制上面，即系初选机制上面，俾选民去揀呢？又或者俾佢机制内有权去揀嘅人揀呢？即系我觉得，喂，你要有呢一样嘢嘅，你唔可能话冯检基可能佢自己有胜算喎，佢自己判断，即系我对佢有偏见啫，我觉得佢系老屎忽阻捻住个位啫。咁你话唔定就系全个九西嘅人都觉得冯检基系赢鸠硬噶，可以嘅、哦。咁问题就系话，你有冇个透明嘅机制俾选民去揀啊嘛？咁你所以就话有呢个机制嘅时候，你唔参加呢个机制，系你自己机制外搞事。咁呢个系你嘅问题。但系如果大家同时系供应呢个机制，可以产生一个泛民派别嘅候选人嘅话咧，咁唔该，觉得大台有意义嘅人，唔该尽量去参加。 但系讲咗呢样嘢好耐咯。 冇问题噶。咁你讲，你都要讲到佢有一日有人做，有人做到先啱噶。 究竟有冇想做啊？究竟我觉得冇咯。 有冇我唔知，即系我 觉得有咯。 因为每一次补选嘅气氛都唔同，即系要你而家去落一个判断，而家补选嘅气氛系乜？咁我可以话俾你听，而家补选嘅气氛系零。第一，时间未到；第二就系唔知会唔会个政府抛样嘢嚟撩庆你，嚟谷个投票率。即系简单嚟讲，就系话呢一排讲得最热烈嘅就系港独。咁佢会唔会临三月十一日之前？去酝酿另外一次大型关于港独嘅讨论，俾你啲人发酵萌芽，谷高你嘅投票率呢、啊、即系无论南王佢都谷高投票率嘅。 澳门嗰单咁啊，澳门选举咁啊，今日 系啦， 系啦，好似咁澳门选举咁。 咁我唔知道会发生咁嘅事嘅，所以而家去判断我唔知道，真系唔知道。问题就系话，如果冇呢件事，会唔会突然间有人去抛一个议题出嚟，等你啲人去聚焦，边一个人代表喺呢个议题上面代表正义嘅，啲人咪支持佢咯？好简单嘅啫，咁问题就系话会唔会有一个候选人系大家都觉得呢一个人系值得去选？即系假设啊，又系清出嚟选翻九西咯。我唔知得唔得，我唔知选管会会唔会喺佢报名嘅期间 DQ 佢？又或者如果 DQ 嘅话，咁会唔会清正揾个人出嚟选呢？即系先唔好讨论你同唔同意清正是有权继承这个位置，那个是另一个讨论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泛民之间是有这个所谓叫讨论的机制，又或者有这个初选的机制，而清正是愿意协调他摆一个人来选，你其他泛民的派别或者政党摆不摆一个人出来选是另外一件事。你说喂，我因为是一个道统的问题，又或者是一个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派别不摆人出来选，我说 good， 即这个非常之大方。咁你咪做到件事咯。有人唔认同嘅，唔该，即係譬如有另外，譬如熱狗唔认同大台嘅，我又唔同你个初选協调嘅，我自己出个去选。咁等佢自己选民质疑返佢自己呢个政党，究竟派一个人同游蕙禎对选系唔系公义，呢个留返俾佢自己选民去判断啦。咁我唔系投俾熱狗关我撚事咩？系咪先？冇问题㗎。问题就系话，如果佢要自己将自己边缘化，佢要自己 isolate 自己人，你俾个机会佢。问题就系话，你可唔可以冇呢个机制呢？ 就系需要嘅，呢个机制需要嘅。 咁你当然就系话，你而家讨论有冇呢样嘢，唔知吓，等迟两年先知。 一次次都怨唔公平啊嘛，就次都系怨啊，俾边个唔俾我咁样，咁样去怨啊嘛。 唔系，咁呢个系气鬼嚟嘅，即系阿爷就系。 系啊，系规则嚟噶嘛，呢个但系。 即係當然老實講，一份工你四年，你講緊過千萬，你講過千萬係三百幾萬嘅事，喂，咁你當然就係話你啊唔係真係千萬，九萬幾蚊一個月，一年咧就即係成三百六十萬， 差唔多， 即係真係差唔多成四年差唔多千幾萬嘅事， 差唔多。 咁老實講，有好多人係為錢做呢件事嘅，有好多人係會為咗呢筆錢而買司法走去算嘅，而亦都我相信啊，好多阿爺嘅中間人係會撥呢啲人走咗去算。阿爺會同你講，其實呢一對一呢建制派點都鬥唔過泛民嘅，因為泛民本身喺九東又唔係喺九係喺九西，又或者喺新東個票數基礎多啊嘛。咁於是呢有啲中間人會同你講，喂范國威，阿爺啲票呢其實用唔晒，不如你出去選啦。屌范国威其实想讲呢句啫嘛，你长毛出嚟选乜撚嘢啫？范国威自己行出嚟选翻啊嘛，明唔明意思啊？阿爷而家会咁同佢讲啦，佢选唔选系一件事啊。而家即系郑家富出嚟，最好唔系范国威就出嚟亲手手刃佢仇人啦，梗系啦。喂，呢台戏我真系等睇啊。问题就 系 话， 你真系觉得郑家富唔系阿爷啊，系范国威系定两个九咬九啊？ 我唔知道，我唔知边只系狗，边只唔系。我冇一个道德嘅判断喺度，我只系负责去买一包花生走去食啫。 即系你觉得郑家富介阿范国威票应该系私怨嚟嘅？又 你问呢个问题咧，喺呢个圈里边太多私怨啦。咁所以咧， 讲我听日都未讲完啦。 讲我听日都未讲完啊！即系所以咧，买定花生去等睇去。 呢啲花生又唔同喎、啊，呢啲花生冇乜兴趣食、啊，老实实，即系嗰啲。唔知啊，我 你冇兴趣食啊，我有、啊， 冇 兴 趣食、 啊，因为我话俾你听，阿昌系有啲远见，因为我觉得咧，如果大家都觉得而家呢一个时势系水深火热，所谓叫咩叫水深火热咧，即系西环操控香港嘅程度系达到无微不至呢个阶段咧，我觉得泛民嘅候选人系会支持一个所谓大家。系即系譬如上次2016嘅选举，有啲人系放弃竞逐呢个选举，或者放弃参加。咁我觉得大家都尊重呢啲人嘅意向嘅、哦。咁去到最后就系点啊？咪就系将自己嘅投票意向反映喺雷动计划里边咯。咁你难保所谓叫今次嘅补选，就算戴耀廷坐监到啊，即系虽然就梗系未咁快会判佢入去啦。咁问题就系话，会唔会有另外一次雷动嘅协调，或者有一啲机制大家可以参考，等啲愿意去策略性配票嘅人士有个 reference 去跟啊？即系而家呢一刻讨论亦都太早啦，因为根本都未选。问题就系话，你如果要做一个所谓叫做分析系比较全面嘅，你要谂到一啲人哋谂唔到嘅嘢啊嘛。咁你如果突然之间有弹一个机制出嚟，上次配票嘅雷动系统突然间又唔知点解死灰复燃，好运转念运作嘅时候，突然间咧呢临选之前嗰两三个月就有好多 政府嘅丑闻 啊，系啦，就突然之间政府掟啲子弹俾你啊，咁呢铺啊冚唪唥知道边个铺领民意最强。喂，我觉得那个人是应该有利他高票当选的。即当然你机制是不是协调，那个是这个雷动计划以外的一部分，雷动计划纯粹是 scientific 的，是讲一个民意意向的调查而已。而大家根据这个民意意向在投票日揀你觉得胜算机会最高的人，即我觉得这个是最合理的一个大家的参考。即当然共产党搞不搞事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即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信科学。 我觉得他是搞一些。 我不知道、啊、到那时候 又会找 Angus、啊、出来看一看、啊、究竟你的平台搞成怎样、啊、到那时候大某有没有什么意见、啊、即我觉得到时候大家会看的。即当然就是说，那我住的区没得补选，那就吃花生咯。又或者老实说，最忙是什么呢？点解我会觉得支持一个大台，又或者要支持所谓叫啊个咩风云计划呢？其实大家都有责任喺下一次嘅选举入面呼吁更加多人登记做选民嘅。即系我觉得你要去点样抗争系一件事，你要去所谓叫肢体勇武，又或者你要落地做嗰啲地区运动冇问题。 但係去到最後，你要喺個議會上面增加泛民嘅影響力，最實際嘅就係增加議席。咁點樣增加議席啊？咁就可以區區都效法新東咁咯，配票6:3就非常之好噶啦。咁點樣達到呢一個目的同效果呢？咁就唔該呼籲身邊冇做選民嘅人去做選民咯，登記咗做選民嘅夾佢去投票咯，好簡單啫嘛。你嗰啲咩外母啊、外父啊，你平時屌嗰啲偈都唔傾多句噶。嗰日就乖乖地車佢去飲茶，車完佢去飲茶就車埋佢去投票。喂，大佬點解建制派識做，泛民唔識做咧？即係我覺得呢啲咧係最實際嘅抗爭行動。你如果連呢啲都唔做，成日喺度鳩講，喂香港人心已死啊！又或者點解咧遊行得300-500人出嚟遊行啦？唔該收皮啦！你仲喺度怨啲香港人點解唔出嚟投遊行嘅話？ 呢啲某部分別有用心者講嘅啫，可以不理。 又唔係別有用心啊！嗰啲人係最每一次遊行嘅第一個走出去揸旗嘅，問題就係、是。我只是觉得这个现象很可怜，我不是去抹杀他们的功劳，也不是去屌票屌他们回来，而是说我觉得呢，在那个勇武抗争未成熟之前，又或者在未有一个更加好方法之前，其实有很多实际的东西你是有办法去改写个议会的分布的。呼吁人登记做选民就是最正确的了。那怎样去呼吁人登记做选民呢？就要做教育工作咯。那前咗几日，其实我唔识嗰个人嘅，我喺 Facebook 度见到佢，又系一大堆。哇！屌，其实而家好捻闷啊，好捻厌闷啊。喂，点解香港人喺而家屌冇言论自由空间啦？中央要插手管埋你哋大学嘅民主墙啦？点解香港人仲唔捻醒觉啊？屌，我觉得你讲啲说话真系好捻易啊。咁问题嘅就系话，喺讲啲说话嘅同时，你除咗喺 Facebook 度唉声叹气之外，你可以做啲咩嘢呢？即系重要嘅，大大声讲嘅啫。喂，如果冇人起来嘅时候，我消失于 Facebook 啦，我以后唔参与民主争取嘅活动啦。咁老老实实，我又觉得好捻可悲咯。我觉得真系有实际嘢做得到嘅，大家去做啲实际做得到嘅嘢度，即系从来。呢、這個遊戲呢、這個故仔都係講緊點樣去將中間派或者唔出嚟投票嘅人拉去自己支持嘅陣營，而唔係屌柒佢哋點解你唔出嚟投票，又或者點解你唔出嚟遊行，又或者點解屌柒佢哋唔出嚟支持獨立運動、支持抗爭，點解呢班人唔支持出嚟立國，係冇撚用嘅。咁所以呢，嚟緊呢幾年或者每次投票之前做好你嘅教育工作，希望喺投票裏面增加個議席，即係呢一樣嘢呢先至係一個合理嘅一個策略。屌係冇意思嘅。好，第一節係咁多，轉頭返嚟。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